怜呐、啊！可怜从山上冲下来的瓦剌西兵，跑了这么远的路，到了明军跟前，却发现原先密集的大队人马突然分散，瓦剌军还没有缓过神来，其左右两翼就受到了明军猛烈攻击，而自己正面的明军更是勇猛无比，四面受敌，到处挨打。之前看似不堪一击的绵羊突然变成了饿狼，这所有的一切让瓦剌陷入了极端的窘境，几万大军就此溃灭。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个聪明人，他见势不妙，立刻掉头逃跑，而已是一盘散沙的瓦剌军也纷纷掉头鼠窜。要知道游牧骑兵虽然打仗勇猛，但逃跑起来啊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反而跑得更快。此战明军大胜，斩弃王子数十人，光杀这个王子就杀了数十人，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杀伤瓦剌军万余人。按说人家跑了也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这支明军的统帅者是朱棣，他秉承父亲朱元璋同志的优良传统，他牢记凡事做绝的行为准则，继续猛追马哈木。明军连续追击，马哈木叫苦不迭，跑了上百里地还是没有摆脱敌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此狼狈不堪也实在太丢人了。马哈木随即鼓起勇气整合军队再战明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呀，叫挽回一点面子。可朱棣实在不给一点面子，瓦剌军整队反攻，正中他下怀，这明军势不可挡，一举攻破瓦剌军阵。马哈木十分果断，转身就跑。马哈木接着跑，明军接着追，一直跑到突拉河边，马哈木眼见逃不脱了，便耍起了流氓，甩掉了难兄难弟太平和伯罗，让他们去殿后，自己一个人逃。而朱棣这边呢也不轻松了，虽然追击很顺利，但中途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把朱棣着实吓了一跳。在追击开始的时候，明军使用以乱打乱的战术，分散追击瓦剌军，本来这一战术没有什么问题，可由于有一个人呢过于兴奋，几乎惹下了大祸。这个人就是朱棣内侍李谦，他当时也在痛打落水狗的人群之中，但由于他追击太猛，以致深入敌军之地，被瓦剌军包围。按说李谦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死了也就死了吧，但和他在一起的偏偏还有个朱瞻基。朱瞻基啊是朱棣的孙子，朱高炽的儿子，即所谓的皇太孙。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朱棣并不喜欢他的残疾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爱朱瞻基。而朱高炽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灵的好儿子。朱棣一直以来就把朱瞻基当成将来的接班人培养，此次出征他特意带上朱瞻基，也是希望朱瞻基能够借此机会见见世面，锻炼一下。话虽如此啊，也不过是锻炼而已，就如同今天的领导下基层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不会真的动刀动枪上阵拼杀。朱棣喜欢亲自抄家伙砍人，那是因为他常年从事这项运动，经验丰富，又善于闪躲，能够砍人而不被人砍。朱瞻基不过是个毛孩子，带出来转转啊，这就完了。但这个毛孩子竟然不知深浅，一时头热，跟着李谦逞英雄去。当朱棣发现自己身边少了朱瞻基时，顿时傻了眼了，冷汗直冒啊！这一仗胜负不要紧，输了可以重来，但要是把这接班人弄没了， 那才真是得不偿失啊。他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询问朱瞻基和李谦的去向，得知他们已经追到了九龙口，便火速派出军队接应自己的孙子回来，也算老天爷面。瓦剌军慌乱之间也没想到自己围住这么大一个人物，见有人来接应也就四散奔逃了。朱瞻基平安回来了，但内侍李谦却不敢回来，他极为后怕，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还没等朱棣问他的罪就自杀了。虽然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但此次战役明军还是彻底击败了瓦剌军主力。自此之后几十年内，瓦剌再也不敢向明军挑衅，边境从此太平了一段时间。现代的一位伟人呐、曾经这样描述过这战争和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至理名言呐、这句话古今通用。下面呢，我们就这次战役啊，开一个总结大会。那么在召开总结大会之前呢，有必要先说一下这次会议的必要性和议题。毕竟这个朱棣和马哈木同志请来开会并不容易，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这次呼兰呼士温战役虽然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战役，但却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战役中蕴含着一些明军作战的秘密和规律，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次会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明军能够战胜？先说一下马哈木同志啊，不要站起来啊，不要站起来，不用激动，不用激动啊，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战败是事实，具体分析还是交给我吧。要知道一场战争的胜负啊，是有很多决定因素的。之前呢我们介绍过，明军的骑兵个人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瓦剌骑兵，但为什么明军却能在瓦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击败瓦剌呢？这是因为朱棣统帅下的明军有一套极有技术含量的战法和几支高素质的部队。战法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们下面呢再讨论。先说说明军的高素质部队三大营。三大营是朱棣同志组建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他们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级营。先说一说五军营。五军营并不是指五个军种，实际上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分为中军、左军、左叶军、右叶军、左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抽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下面说一下三千营。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了，五军营是明军的主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单设一个三千营呢？这是因为这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并不相同，它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那么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而之所以叫三千营，是因为组建这个营的时候啊，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呢，后来随着这个部队的发展啊，实际人数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那么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啊，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朱棣手下最特殊的一支部队——神机营。之所以说它特殊呢，是因为这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在这个明朝的时候，人们称呼这些火器为神机炮。 很多游牧民族的骑兵都是丧命于这种神级炮下。哎哎哎，马哈木同志，马哈木同志，就不要哭了啊，擦干了眼泪吧，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朱棣同志之所以要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哎，我们看到朱棣同志沉痛地点了点头啊，没有错，在靖难的时候啊，朱棣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骑兵，但是盛庸先生却大量使用火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朱棣同志自己呢也差点在战场上被干掉，这也使得朱棣同志深刻吸取了教训，在他后来组建军队时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在呼兰呼市温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好了啊，以上呢我们介绍了朱棣的高素质部队，但这并不是他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明军获胜的真正秘诀在于他们的战法。下面我们就探讨第二个问题，明军使用了怎样的战法。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明军的战法呢是非常先进的。那到底先进到什么水平？客观地说啊，明军的战术虽不能说领先世界几百年，但放眼全球，至少在当时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这可并不是信口胡说啊，是有着充分证据的。请大家坐好，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明朝军队先进战法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朱元璋时代啊，明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那么这些人使用骑兵作战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啊，连靠骑兵起家的蒙古人呢也被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但除了他们率领的骑兵之外，明朝在军事上还有另一招看家本领，那就是火器。事实证明啊，这个中国人在发明火药之后啊，并不仅仅用它制作鞭炮。经过上百年的演化改进，明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火器，包括火炮和火铳等。而相应于擅长使用骑兵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的手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佼佼者就是邓玉和沐英。邓玉是偏好使用火器的，在这个洪都保卫战中啊，他的部下就曾经使用火器重创过陈友谅的军队。在朱元璋时代呢，对火器战术的运用啊，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却并不是他，而是沐英。在那将星闪耀的年代，沐英并不如徐达等人那么耀眼夺目，但他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将领。洪武十四年，他随同傅有德、蓝玉攻击云南，虽不是主帅，但他的排名呢仅次于蓝玉，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有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然而沐英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慢慢的他由临时工变成了合同工，他留在了云南。那么他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执行祖辈与朱元璋签订的那份长期镇守合同。从此沐氏就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而这份合同的年限也实在太有点长，260年，直到明朝灭亡。 但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沐英创造出了他独特的火器战法。沐英时代的云南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所谓春城和旅游胜地，实际上当时的云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少数民族众多，且以造反为日常主要活动项目。云南之地少平原，骑兵呢没有多大作用，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要靠步兵。本来毫无组织的少数民族应该不是训练有素的明朝步兵的对手，可偏偏当地有一种特产，而这种特产又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并极其乐于使用的，这种特产就是大象。话说大象这种动物啊，身高体胖皮厚，虽不惹事，但也不好惹呀，连山中王老虎见了他也要给他三分面子。当年象牙也没现在这样值钱，所以大象数量很多，当地少数民族造反时啊，总喜欢使用这种当地特产。那么明军骑马，反军骑大象，这仗怎么打呀？克制大象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火器。火铳和火炮不但能够有效打击大象，在这个开枪时发出的响声啊，还能起到威吓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明军唯一可以克制大象军团的方法。但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沐英时代所使用的火铳是红五火铳，这种火铳射程不远，且每次发射后都需要换黑火药和铅子，无法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发射火铳的士兵往往射完第一发子弹后就会被大象踩死，那么这种赔本买卖沐英是不会做的。在这个经过无数次失败和思考后，沐英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先进且足以克制大象的火器战法。这种战法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呢，将火铳兵啊列队为三行，发现这个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行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那么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铳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足以将任何敢于来犯之敌人，包括大象，是打成漏斗啊。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这种战法由于其使用的地域性并没有在明军中广泛流传，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军事史上的伟大意义。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

知被前郎笑寒起，不将锦绣过山川，表达了他对五台山向往已久，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之情。他不想用迷艳的词藻去描绘它，只想实实在在地记下这里的景观和他的感触，接着描写了五台山的气象和景色。异国春风弟子家，绿云晴雪见红霞，香绵稳极僧携草，蜀锦景看佛波花。沈沈龙穴住云烟，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将人境比，谁家随步得金莲。石下飞泉冰齿牙，一杯龙背雪生花。车尘马足长桥水，即得中冷未要夸。他用异国春风弟子家形容绿云晴雪见红霞的奇异美景，用蜀锦景看佛波花，百草千花雨露偏，谁家随步得金莲，表现五台山的草木花卉繁茂艳丽，用极得中冷未要夸衬托五台山泉水的清冽甜润，这些都是神采飞动的惊人之笔。这里还有挺拔在山涧的林岭长松，悲笑在树梢的提葫芦鸟，放牧在山间的成群牛马，插入云天的皑皑雪峰，真是一个神奇秀丽的清凉世界。元好问对五台山佛教有赞扬和期望，他说：“兜罗绵界宝光云，云髻铜毡化现身，解脱文书具有说，世中知有木强人，热闹消除佛作缘，山头冰雪过肩天，法王悲智无穷尽，更看清凉变大千。龙蛇不与世相关，石腹蜿蜒水石间，何处天瓢带淋雨，一堪香火焚仙山。”但也有怀疑和批判，真相华严见化成，翻弦金屑亦双明，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元好问游览五台山时，与僧人超禅师和普安禅师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超禅师会济安中，他说：“无波古井镜中天，三尺离床坐玉川，一语调君君莫笑，妙高峰顶更超然。”他对超禅师的静心苦修虽然表现出赞赏，但却是在开玩笑中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说明他们交往很深。在另一首《赠达普安诗》中，他又说：“入座五台景趣新，因君相国重情亲，锦之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佛界春，闻道旧传言外意，妄言今得眼中人，众莲结社风流在，会向蓝雨任后身。”虽然普安禅师也是一位诗僧，他与元好问同乡，诗作得很好，不仅众莲结社与社会名流交往，而且出入乘坐蓝鱼，难怪元好问把它比作山上的灵芝草，一年三秀，在诗坛放射着光芒。元好问游览五台山所创作的这些诗歌，不仅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瑰宝，也为五台山佛教圣地增添了不少光彩。大白塔是五台山的象征，但它的修建人却是尼泊尔人阿尼哥，由此谱写了一曲中尼友好交往的赞歌。阿尼哥也被称作阿尔尼格尼，字西轩，尼波罗，今尼泊尔国人，以绘画、雕刻和铸像著名。 元朝中统元年，即1260年，他随尼泊尔80名工匠到吐蕃建造黄金塔，深受帝师八思巴的器重。第二年黄金塔成，八思巴收他为弟子，并带他见了忽必烈。后阿尼哥在五台山住了13年，在督建万圣佑国寺的同时，设立建造了塔院寺的大白塔，还修建了北山寺。这样雄伟瑰丽的大白塔变成了五台山的标志。后大白塔几经修葺，但其风格依然未变，基本保持了原貌。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崇祯6年8月初4，五台山迎来了一位在日后有名的旅行家，他就是徐霞客。徐霞客名洪祖，亦作洪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也就是今天的江苏人。因见明末政治黑暗，乃不入仕途，遍游祖国山河大川，前后达28年，足迹遍苏浙桂皖淇晋陕冀等17省，撰成《徐霞客游记》，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从崇祯6年8月初4至初8日游览了五台山，并写下了《游五台山日记》，收入《徐霞客游记》中的《游名山记》。他是从河北富平过龙泉关登长城岭而上五台山的。在他的笔下，五台山流泉淙淙，幽亮绝，日映珠峰，一一县态成奇，佛具金拟坛，罗列辉映，风清日丽，山开列如须眉等等，真是美不胜收。这仅2000余字的游记，足以表现徐霞客的风采。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和诗人傅山也曾经来到五台山。傅山字清主，号朱一道人，山西太原阳曲人。他是反清复明的一位志士，他不仅来到过五台山，并留下许多诗作。康熙元年6月，傅山先生仓皇一登北岳衡山后，在返回途中顺便游览了五台山。他首先观赏了中台风光，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中台》：中台5、6月，积雪在荆楚，去繁木鱼兽，斋中卖燕鱼，雾云堆冷絮，花草见寒毯，信是清凉地，中凡独不除。诗中写出了清凉圣地，阴崖积雪下生寒，瑶草天花处处逢的自然景观，和他那中凡独不除的感受。他在字里行间告诉人们，清凉解凡的佛教圣地也泯灭不了他那坚定的反清复明思想。随后他又登上了海拔3058米的北台叶斗峰，写下了《北台龙词》：斗柄那家藏，连天海雾蒸，飞人来水怪，地影青足相僧，前德谁能换，嗔心佛可蒙，莲花悲香好，身坐独龙层。他看了北台云雾、金井灵迹，又礼谒了如来和菩萨，发出了佛菩萨只能降服嗔心，忍辱负重，而不能培养斗争精神的感叹。在参观了万年冰后，傅山先生沿着中台、西台之间的蜿蜒小道向南走去，顺便参观了万历14年新建的万佛琉璃塔的狮子窝文殊寺。当他来到这里时，已是傍晚时分， 他看到了夕阳照耀下的一片金黄色的松林，听到了玉溪淙淙的流水声。参观文殊寺时，他想到万历年间敕建该寺时僧人们的高兴快乐，现在他却看到的是被清军毁坏的败寺和僧人的哭泣，不免就回想起了当年的大坛呐，神宗皇帝。所以在晚上休息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在薄梦中仿佛又看到了点着明灯的佛阁，听到了在云雾沉沉的黑夜里僧人敲响的钟声，不免发出裂天明佛子的呼唤和击塔一声龙的希望，遂随口吟出了狮子窝一诗：斜日淡金松，松林响玉琮，新兰欢祝国，拜寺祭神宗。孟博明灯阁，云尘黑夜中，裂天明佛子，击塔一声龙。可见他上五台山的目的就是想动员僧人继承珍宝和尚抗金的爱国精神，进行反清复明，但结果却令他失望。此后五台县乃至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逐渐地被清兵平息下去了，中国成了满清贵族的一统天下，富山先生也就一直在方外逍遥，而五台山却留下了他满腔的热血。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方位地落伍于西方列强，中国文化特别是五台山佛教文化便在相当程度上淹没无闻了。而把五台山重新推向世界，其功当首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古建筑学的奠基人梁思成。梁思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和学界泰斗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曾断言，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非日本人不可，中国人难当此任。一位日本人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书中公然称，唐及唐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已不存在，只有到日本奈良才能见到。梁思成先生看后十分气愤，一种为中华民族证明的决心从心底升腾而起，毅然赴美国专攻建筑学。学成归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开始全面研究中国建筑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个资料里记载说，有一座大佛光寺为唐代建筑，仍然存世，使他欣喜不已。1934年，他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蓟县独乐寺的照片，他便到实地进行了考察，证明它是由山西人唐代开国元勋尉迟恭督建的，但主体建筑已不存，现存为公元981年再建，这为他发掘更早的古建筑实力增强了信心。此后他陆续考察了100多座寺庙，收获颇丰。不久他在一本外国人写的《敦煌石窟目录》一书中发现了一帧五台山图，图中有大佛光寺，印证了以前的记载，他便下决心要到山西五台山寻找佛光寺。1937年6月，他不顾国际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毅然从北京坐火车来到太原，稍事休息便乘汽车到达五台县城， 骑上毛驴向窦村镇佛光山进发，终于于1937年6月26日发现了佛光寺。经两天考证，他于28日从佛光寺现存东大殿梁桩上和碑碣上找到了佛光寺建于唐代的确凿证据。先有佛光寺，后有五台山。梁思成经过认真考证，认定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是唐代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堪称唐代四绝，即唐代建筑、唐代塑像、唐代壁画、唐代题记。佛光寺及五台山的重新被发现，轰动了学术界和国内外。梁思成先生把这一消息用电话传到北京一家报社后，北京新闻界马上予以介绍报道，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1961年，佛光寺与北京故宫、颐和园等一起被国务院列为我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五台山作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生发出熠熠的光彩，越来越赢得世人的青睐。梁思成重新发现五台山，功德无量。1959年5月，赵朴初先生陪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喜饶嘉措大师第一次来到五台山，下榻于五台山民族宗教办事处招待所。赵朴初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宗教领袖、知识渊博的佛学家，而且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赵老生前曾两次到五台山接见五台山僧众，作词歌咏五台山，为宣传五台山、弘扬佛教文化，多次挥毫作书，在五台山留下许多珍贵墨宝。赵朴初陪喜饶嘉措首先拜会了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全国佛协副会长能海法师，促膝长谈，共同探讨佛学奥义。他应能海法法师之请，经过精心构思，写下《游五台山杂咏12阙》，奉碧山寺补壁。赵朴初与能海法师一起在碧山寺吃斋用茶，对寺院的粗茶淡饭感到由衷满意，专门写了《碧山寺午饭》一首：“清凉地，清福属僧相，欲味书羹香鸡饭，深潭岩狗赵州菜，心地发奇葩。”此外还专门描写了塔院寺、显通寺、金刚窟、兴国寺、观音洞。赵朴老的书法端庄秀丽、潇洒飘逸，绝无流华，韵味浓厚，经过精心装裱，至今悬挂于碧山寺，成为至极珍贵的墨宝。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台山恢复了正常的佛事活动。1977年8月，赵朴初出于对五台山的关心和爱护，以全国佛协会会长的身份，专门陪同日本佛教界友人第二次来到五台山。经过18年时间，五台山又发生了显著变化。赵朴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诗兴大发，连续写下6首五台杂咏，寄调忆江南。他写道：“常夙愿重上五台山，18年间宣记忆，无穷刹那海填天，到此正真玄。”他不顾年事已高，执意驱车登上东台顶望海峰，披着皮袄大衣眺望东方，迎接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他凝神屏息，面对祖国壮丽山河吟唱道：“东台顶盛夏上皮裘，天着霞衣迎日出，风腾云海作舟浮，朝气满神州。 这不仅是对五台山壮丽景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朝气蓬勃景象的高度赞扬。五台山竹林寺是唐代日本高僧圆仁慈觉大师参学佛法的寺院，寺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龛刻日本天台入堂求法沙门圆仁慈觉大师玉岩尊之灵迹，碑阴刻昭和十七年四月佛诞日，天台法孙默亨金刚佛子上归泰山和尚建立。碑石的存在说明竹林寺是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象征。1986年，五台山佛协会投资重修了竹林寺，使寺院殿堂森然壮观，佛塔巍峨挺立。寺院重修后，五台山佛协会恳请赵朴初题写了匾额。此后经赵朴初推荐介绍，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帝专程来五台山竹林寺朝拜。他表示要继承圆仁大师遗志，为发展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现在竹林寺已成为日本佛教徒经常礼拜和驻息的寺院。五台山的魅力赢得了学者诗人的无限赞美，而他们对五台山的咏诗题词也成为了五台山不可或缺的文化。五台山在山西，它是山西的骄傲，也是祖国的文化瑰宝。五台山更属于世界，其无穷魅力辉映千古而不朽。 入夜渐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啊。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风 老两天一脸，也一身黄色，落

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从聆听他们的心声开始。 北京时间16点整。